南朝鲜的这支部首萨德全国行动和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19号在国防部大楼周边展开斗争，要求停止引进侵略武器。记者会上发言者接着说，美军的陆军参谋长、海军作战部长等高层人物最近接连访问南朝鲜，其目的在于平息在南朝鲜强烈反对部署萨德的舆论，并促进其部署，还强迫南朝鲜引进 SM-3 导弹。记者会结束后，上述团体展开了和平活动，还举行了游行示威。